据南朝鲜媒体报道，南朝鲜的撤销部署萨德决定星州斗争委员会反对部署萨德金泉市民对策委员会、原佛教守护星州圣地紧急对策委员会和抵制部署萨德全国行动18号在首尔展开斗争，表示反对部署萨德。